最初悄然孤单远航，只身上船不安四望，还定错路线，甚至擦身与冰山碰撞。看天上雷风急雨狂，独力撑着斗志高亢，才学到为盼合意地过活，到处有风浪， 永没捷径，若够憧憬会能把岸，看着候鸟直照半空，纵凄酸已淡忘。 人生千变万化，仍哼唱说亮话，极目远望看星辰，誓要去摘下枝作罢。 人生千变万化，潮涨又退不怕，途中漂泊挑战障碍，不要偏差，降低了身价。 再多困难不屈向前，那些过程风霜扑面，曾被困堕进大峡谷挣扎，终于给发现。 结识以来匆匆数年，道尽世态已见愧怨，其实我乐意于一天交棒，让你站最前。 人生千变万化，寒冬骤雨炎夏，路上各种心情当说明，要拼尽热情记下。 人生千变万化，来去别带牵挂，现在我的心情当说明，此时没顾虑，笑看春秋的变化。 细说愉快记忆，足够了于撑下去， 还是撑下去天空的苍茫，不可积存血泪。 人生千变万化，寒冬秋雨炎夏，路上各种心情当说明，要拼尽热情记下。 全身披车浪甲马，难道就觉惊讶，为令这生创出最风光年华，默默地当着摇大伤也都不怕。